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。洋务运动未必是场失败运动。总体上讲，自强运动还是给中国的窗户开了一条缝儿。风的确是吹进来了，也奠定了中国工业的一个初步基础，让中国人看到什么是西方工业。洋务运动后期，炼钢工业、通信事业、铁路事业也都发展起来了。虽然进行的比较慢，像开平矿务局原来就是用来拉火车嘛，当时不让用火车头，说是用了火车头会震惊到皇陵什么的。李鸿章比较聪明，他在皇宫和敬亲斋之间建了一条小铁路，让西太后坐着去玩玩。西太后一坐，感觉还可以，于是开平矿务局就可以用火车了。洋务运动后期，铁路开始兴修，后来的京汉铁路，当时叫卢汉铁路，也开始修建，北京的前门火车站也开始建了。由于电报很方便，所以也开始普及。总的来说，成就还是有的。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，后面的改革还是很难。虽然说经济改革只走了一半，没有走完，但毕竟也开了个头。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民营工业，民管都是买办来办的，但毕竟还是有了。所以，不管如何评述，洋务运动毕竟是中国的第一次自主的变法，毛病很多，但不能因此说它不行，甚至说是失败。为什么很多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呢？是因为中国旁边有个邻居日本。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成绩比我们好，比如学海军，日本人是一直老老实实的学，直到甲午海战时，那些英国教习还在军舰上任职，而我们一直嚷嚷着要中国化、本土化，老早就把这些洋教习给赶跑了。打个比方，日本是个优等生，我们虽然比不上日本，但至少也能及格。但一个中等生碰到一个优等生，失败也很正常。中国人倒霉就倒霉在有个并排的同桌比自己学得好，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洋务运动是一场失败的运动。其实我觉得未必。